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边87.6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古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咱们讲了不少，这些人名留青史，几乎都是大人物。可是一个国家皇上皇后文武百官的加起来终究是少数人，这底层的老百姓，他们平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要了解这个并不难，推荐您一套书《三言二拍》。您要是没工夫看呢，也没关系，咱们节目打今天开始就讲讲这里边的故事。不过开讲之前，我想请您记住两个人名，这二位是《三言二拍》的作者，一个是冯梦龙，一个是凌蒙初。堂堂丞相拆字曲解学问，小小门生暗语讥讽先生，一招一式两大文豪过招，广知世事方解其中分晓，学问无涯成就谦谦君子，虚怀若谷一篇佳话育后人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三言二拍之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第一集。有句古话说得好啊，满招损谦受益，这句话出自儒家经典之作《尚书》。受儒家思想影响，咱们中国人都讲究低调谦逊。早些年间中西方文化碰撞，有人就质疑过，说咱们中国人呢，样样不比别人差，为什么总是谦虚地说自己不行，让人家占了风头呢？其实你要是这样想，就误解谦虚这个词儿了。圣贤孔子说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敬爱的周总理说，活到老学到老，这个才是谦虚的真正本质，不是让您什么都不争取。这些古代的经典语录，说白了都是古代人总结的一些个道理。现如今大伙住楼房，开汽车，坐着飞机绕地球，跟古代人的生活没法比，但是这个道理啊，是古今通用的。古人还说，生活当中有四不可尽，哪四样呢？势不可使尽，福不可享尽，便宜不可占尽，聪明不可用尽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咱先说这势不可使尽，就是说呀，甭管您多的势力，有多的权力，也不能够随心所欲，仗势欺人。 秦朝的时候，丞相李斯受到赵高的怂恿，偷偷的把秦始皇的遗嘱改了，逼死太子扶苏大将军蒙恬。后来怎么样啊？被赵高猜忌，在咸阳街市上腰斩而亡。临死的时候，这李斯抱着儿子痛哭流涕，追悔莫及呀，说我多想重回到以前，跟你带着咱们家的黄狗一块儿去家乡的东门外打野兔子呀，可是现在哪儿还有这种日子呀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李斯这个时候才明白，自己助纣为虐，折腾了一辈子，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。螳螂不缠黄雀在后，权倾朝野的赵高在朝廷上指鹿为马，逼死秦二世，飞扬跋扈半辈子，最终也没得着好下场，被诛灭三族，落了一个遗臭万年的骂名。北宋末年的权臣蔡京做官做到太师，封鲁国公，前后掌权20多年，位极人臣。可是他在位的时候却祸乱朝纲，人称六贼之首，为天下人所痛恨呐。后来蔡京遭到弹劾被流放，当时他已经是80高龄的老人了。这蔡京带着平日里搜刮的金银财宝，3个佳丽美人，这就上路了。想想自己这辈子也赚够了，现在没权怕什么的呀，有钱呢，照样可以潇洒走一回。蔡京打算的倒是挺好，可是人算不如天算。他由打首都出来，这一路上说晚上想找个旅馆歇歇脚，人家旅馆一听，谁？蔡京，对不起，客房满了，您找别家吧。蔡京说，我有钱呢，我给你多加房钱，加5倍加10倍都行。这旅馆掌柜的照样不答应，您就是把钱全留到我这儿，我这儿啊也没房给您住啊，您呢还是走吧。说完关上门，把这帮人拒之门外了。一家如此，没想到两家、三家、家家如此。而且呢，这饭馆也一样，普通百姓一个铜子儿买一馒头，换了蔡京100两银子买不着一根咸菜，人家根本不卖他，甚至说路边的茶摊都不愿意啊给杯茶。这蔡京的名声臭到这个地步，路程走到一半，到了长沙地界，这蔡京实在是走不下去了，只好找了一破庙休息。眼看着金银堆成山，可他也不能解饱啊。蔡京是又饿又病，前心贴了后心了，俩眼直冒金花，最后哀叹啊，说惊失人心，何至如此。您听听，到死他还不明白呢。这蔡京书法写得好啊，跟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并列的，是北宋四大名家。就是因为他名声不好，唯一这点才华也让后人否定了，收藏他的书法那就是耻辱。所以您看，蔡京传世的作品比别人都少。同样的，这明朝奸相严嵩也是一个书法家，倒台之后他想给六必居提个匾额，没想到店主死活不肯。您可千万别提，这不是砸我招牌吗？严嵩一声感叹，想当初我为人题字，人人引以为荣，现在呢避之不及，悲哉悲哉呀。严嵩光顾着感叹了，他也不想想您这悲哉悲哉这背后是谁造成的呀，还不是自己造的孽吗？这就是事不可使尽，所谓福不可享尽。这个咱老百姓有句话叫没有受不了的罪，只有享不了的福。唐朝有个丞相叫王涯，官居一品，群压百官，家里头使唤的奴才数以千计，每天他这府上光是饭钱得花个上万钱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。这王涯家的隔壁是一个佛寺，每天呢他们家厨房倒的这些个刷碗水从这寺庙里流过。有一天这寺院的长老 从这条下水沟旁边经过，看见水里头啊白花花的一片，走进了一看，竟然是上好的大白米饭呢。这长老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呀，王家如此浪费粮食，长老看不过去了，让厨房伙计从下水沟里边把这些米饭捞出来，用清水洗干净了，然后搁到太阳底下晒干了，装进米缸里储存起来了。两年过后，从这下水沟里捞出来的米存了满满六大缸。这个王牙只知道花钱享受，没想到乐极生悲，触犯了朝廷，在家里头啊戴罪受审。正所谓是树倒猢狲散呢，王家再也没有人登门了，家里边的仆人奴才卷包全走了，至于财产粮食也都被仇人给夺走了。一家二三十口子竟然没米下锅了，忍饥挨饿的在家里边饿得直哭啊。这哭泣之声就传到了寺院，长老听见了，询问一番才知道现在王家连饭都吃不上了。这长老叫小伙计从那六缸米里头拿出点，蒸好一锅米饭给王牙送去了。王牙一家子狼吞虎咽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吃过饭，这王牙来到寺院向长老道谢。长老微微一笑，施主啊，这不是贫僧的家常便饭，您吃的正是您府上的粮食，没想到今天解了您的急了。王牙纳闷啊，说怎么是我府上的粮食呢？长老啊就把这两年捞米这事儿全说出来了。王牙听完之后一番感叹，我平日里如此暴殄天物，这家业岂有不败之理呀，今天这场灾祸他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当天夜里头，这王牙愧疚的服毒自杀了。再说便宜不可占尽，这又怎么说呢？古人做过一首占便宜诗，很有意思，说我背盖你背，你沾盖我沾，你若有钱我共用，我若无钱用你钱，上山时你扶我脚，下山时我靠你肩，你有子时做你婿，你有女时伴我眠，你依此事时我死在你后，我为此事时你死在我前。您听听，哪句话都是他占便宜。如果照这首诗说的这样，人人都想占便宜，谁也不是傻子，哪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呢？有时候表面上看是占了便宜了，其实是吃了大亏了，自己还不知道呢。所以人们常说吃亏是福，正所谓得便宜处心心乐，不随心时慢慢忧，不讨便宜不舍本，也无欢乐也无愁。再说这个聪明二字，普天之下谁不希望自己聪明啊？可是聪明不能用尽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天下知识看不完，天下的书读不完，天下的道理研究不完，为人就应该糊涂中有聪明，千万不能反过来聪明中犯糊涂，这就麻烦了。有一个人提起来，那得是人人竖起大拇哥，在历史上他这聪明都是鼎鼎有名的。可是这个人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这个聪明人是谁呢？我这儿有个谜面，您仔细听，您猜猜。吟诗作赋般般会，打昏猜谜渐渐精，不是仲尼重出世，定知颜子再投生。听完这个谜面啊，不知道您猜出来没有？吟诗作赋般般会，说明这个人有学问，有文采。打昏猜谜渐渐精，这打昏呢，就是插科打诨，开玩笑，这也是文人常玩的娱乐。打昏猜谜渐渐精，说明这个人呢很会玩，会享受。不是仲尼重出世，定知颜子再投生，这两句啊一下拔高了。仲尼啊，这是大圣人孔子啊，颜子这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， 这两位圣贤相提并论，谁能担当这样的美名呢？您接着往下听。话说宋神宗在位的时候，大宋江山出了一个有名的读书人，这个人啊叫苏轼，字子瞻，别号东坡。这苏东坡是四川人，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，在朝廷里就任翰林学士。苏东坡这个人非常聪明，什么书看一遍倒背如流，出口成章，像李白一样潇洒，这脑子比曹植做七步诗还要敏捷。苏东坡一开始在王安石的手下做官，这王安石比苏东坡大了16岁，在官场上文坛上都得是前辈。王安石喜欢人才啊，苏东坡才华横溢，自然的这王安石对他很是器重。可是那个时候这苏东坡年轻，年少轻狂啊，仗着自己这聪明劲儿，老是讥讽别人，甚至是前辈王安石他也不放在眼里。当时王安石在编写一本书叫自说，就是给每一个汉字做解释。王安石认为每一个汉字这发音呢、怎么书写呀，都包含着万事万物之理，他编这本书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讲出来。有一回这王安石碰巧研究这苏东坡的坡字，这个字大伙都知道啊，左边一个提土旁，右边呢一个皮肤的皮。王安石就说呀，子瞻，你看这个坡字拆开来看就是土的皮呀。苏东坡一听笑了，心说前辈呀，您就这水平啊，这哪是汉字解释啊，这就是拆字游戏呀。实际点说，王安石这本书也确实不够专业。苏东坡没点破，笑着回了一句，哦，那照您这么说，这个华字就是水里的骨头了。王安石这脸顿时变色了，如果说坡这个字儿解释成土的皮还能够勉强解释得通，可这个滑字儿，光滑的滑，您想想这跟水里的骨头有什么关系呀？王安石没吱声，无言以对了。过了几天，这王安石把这茬给忘了，又跟苏东坡说起这字经了，说子瞻呐，我跟你说说我这几天啊研究的成果，这个泥字啊，一个鱼字旁，旁边呢加一个儿子的儿，可见泥这种东西啊就是鱼的儿子。四匹马组的一块就是四马难追的四，天上的虫子天虫组合起来呢就是蚕。哎呀，你看看这古代人造字用意多深呢、真是太有学问了。苏东坡心里觉得好笑，一拱手，如此说来学生明白了，这个鸠字原来就是九头鸟的意思。苏东坡说的这个鸠啊，就是斑鸠的鸠，一个九，右边一个鸟。王安石一听信以为真，高兴的向苏东坡请教，九头鸟这当如何解释啊？这苏东坡呢晃着脑袋，毛诗上说失鸠在桑，其子七夕，他已经有了七个儿子了，再加上爹娘，一共九个，这不是九头鸟的意思吗？苏东坡说的这个毛诗啊，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诗经。诗经国风里头有首诗叫失鸠，说失鸠在桑，其子七夕，书人君子其仪一夕。这意思就是说布谷鸟养育七只小鸟，喂小鸟的时候，早晨从上开始依次往下喂，晚上呢从下开始依次往上喂，平均如一，天天如此，他的心很专一。书人君子其仪一夕，作为一个君子，这行为举止仪态也得像布谷鸟一样始终如一。人家这首诗啊是赞扬君子的，苏东坡呢拿这个歪解释啊，说什么七只小鸟再加上爹妈，一共九只，这就是九头鸟，就是鸠这个字的来历。王安石给气的哑口无言，心说你这个晚生后辈呀，太不厚道了，仗着自己有学问胡说狡辩一番，分明是在取笑老夫啊。 王安石心里不痛快，没过多久苏东坡就被降职了，去湖州当了一个刺史。苏东坡在湖州做了三年，在任期满，他就回到京城，暂时住在大相国寺。到了京城，苏东坡想起当年自己得罪王丞相导致降职，这回回来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未去朝天子，先来叶相公。得了，我先去拜见拜见丞相吧，顺便看看他这学问长进了没有啊。您听听，苏东坡心里啊还惦记找茬呢。打定主意，苏东坡吩咐手下人备马，直奔丞相府而去。没到丞相府远远的，这苏东坡就看见很多人围在府门口。苏东坡下马一问，感情啊这丞相大人正睡觉呢，谁也不敢打搅，门口这堆人都是等着拜见他的。苏东坡没辙，只好跟其他人一样在门口候着。巧了，这时候丞相府里掌管书房的徐管家出来了。这徐管家名叫徐伦，从小在书房工作，干点沏茶传话的活。这孩子机灵懂事，王安石很喜欢，就提拔他掌管内书房。丞相府里的书房总管，这个可不能小看。外地的官员进京拜见丞相，都要先给这徐伦送点见面礼，递上名片。徐伦在外人面前很是威风，像模像样的端着一副架子，可是在苏东坡的面前，这徐伦可就端不起架子了。为什么呀？这俩人老相识，当年苏东坡在王安石手下当官，经常出入丞相府。苏东坡这个人为人热情，待人和气，徐伦喜欢字画，这苏东坡就时常写个扇面啊，弄幅字画啊送给这徐伦，两个人有交情。况且说苏东坡走的时候，这徐伦还没成年呢，在他眼里苏东坡就像老主人一样，所以这回一见面，徐伦不敢怠慢，客客气气的把苏东坡请到外书房。然后这徐伦去给王安石拿药去了，只剩下苏东坡一个人。徐伦走了，苏东坡开始四处打量书房。无意当中，他看见王安石的桌上放着一首诗。苏东坡好奇呀，拿过来看了一眼，没想到这一看可惹祸了。王安石对他不依不饶的出了一道又一道难题，这苏东坡究竟干什么了？王安石的难关他能否闯得过去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，黄昏的树，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。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，温柔的笔触数爱的苦，写着破碎的幸福。我的付出，这一生绝不会让你阅读，就像你陪